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我们再一次能够来到主你自己的话语的面前，愿你透过你的话语，你自己来坚固你的教会，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也知道怎么样能够过一个这个被福音更新而这样子的这个婚姻生活。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家庭能够在这个弯曲背扭的时代成为你自己的光明的这个见证。也求主你帮助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周围的环境里面，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是一个破碎的人，活在一个破碎的世界里面。也谢谢主，你的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临到我们身上，你继续来做这个修补的工作。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祝福今天在这里我们一起思考的这一段经文。也就是说你保守在路上的这个我们的福音朋友还有弟兄姐妹给他们那个出入有平安。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开始我们一起要开始进入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那我已经讲过，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是整本新约圣经里面关于婚姻教导最多的这一章的这个圣经。那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面，保罗其实讲到这个各种不同的这个婚姻的状况，从独生的，从这个失了配偶的，从已经结了婚的这个甚至这个在考虑离婚的，保罗在这里都有讲到，也包括家庭里面两个都信了主的，或者是家里面有两个都还没有信主的，第七章里面保罗全部都提到了。那我们今天看的第七章的头一段，这个保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所要讲的针对的对象呢，是已经结了婚的这一对夫妻，那个两个都是基督徒。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这个一对基督徒的夫妻，他们怎么样过一个这个健康的圣洁的婚姻里面的这个生活？更具体一点的来讲的话，其实是这一段圣经里面来讲，这个夫妻之间怎么样过一个这个健康的这个性生活。那在哥林多教会那时候，有关于这方面的这个真理的认识呢，有很多的这种 confusion， 很多很混乱。因为当时在当时的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在教会里面教导说，这个性生活是坏的，那需要去避免的，那甚至结了婚的人都要去避免，所以就造成这样子的这种问题。所以第一节我们读第一节的时候，保罗这样子写，保罗说：关于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认为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那其实这个亲近这个字的话是一个比喻性的言语，是个 figure speech。那这里是保罗在用一个笔法，叫做这个 euphemism， 委婉式的这个说法。那这里讲的亲近的话，意思就是说两个人发生肉体的这个关系。那第一节这个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小心，这里面这个有一些翻译上的一些问题。这个和合本，华人教会里面我们最普遍用的这个和合本，还有这个新译本，这两个翻译的过程里面他用了这个标点符号，是我们在读第一节圣经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一些误解。我们这个误解可能认为保罗的看法是，我认为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那其实这个不是保罗的意思。OK， 保罗在这里不是教导我们说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或者男人不跟女人发生肉体的关系，或者是丈夫不要跟妻子发生肉体的关系，这个是好，不是的。那保罗在这里干什么？他是在引用当时教会里面在传的一句话，这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我认为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就是有的人在教会里面在教导，我认为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而且这个教导已经影响了夫妻之间的这种正常的这种性生活。那保罗在这里在纠正这样一个错误的教导。所以正确的这个新译本的翻译是关于你们信上所提的事，第一节，然后逗点，我认为男人不亲近女人较好。其实这个逗点应该是这样子，我关于你们信上所提的事，然后有一个冒号，然后引号 quote， 我认为男人不亲近女人倒好，然后再有一个 end quote， 一个引号。 所以如果你去看英文翻译的话，这个这个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ESV 最新的这个英文版本，还有这个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的话，这个这两个翻译都是这样子，都是这样子翻译的。这里面有一个冒号，然后里面有一个引号 quote 当时的教会里面有的人这样子的教导。那为什么会有这种翻译上的问题呢？我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新约圣经，如果你去看过这个原来的文字的手抄稿的话，它里面没有分段，而且也没有标点符号，问题在这里。所以翻译的人的时候，他第一个他要把它分段，第二个他自己要然后把它加上这个标点符号。那为什么 ESV 跟 NIV 会这样子来加这个标点符号呢？其实很简单啊，这样子不同的翻译的这个出现的时候，哪一个比较哪一个正确呢？上下文，上下文啊，解释圣经最重要的是要看上下文，上下文来告诉你说哪一个翻译是最正确的。那如果这个标点符号正确的话，那你上下文你去解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解的这个通。所以这个啊，和合本跟新译本在这个标点符号上面，因为用的是这个逗点，不是一个冒号跟一个引号，所以就产生一些误解。那现在除了和合本以外，跟新译本以外，还有一个新的中文圣经翻译本，叫中文标准译本 （Chinese Standard Bible）。OK， 这个现在正在翻译的过程当中。这个教会最普遍，华人教会用的和合本呢，是大概是1920年代、1930年代翻译的。哎，那时候这个胡适在搞白话文运动。那我们现在周报上印的这个，跟我讲到用的这个呢，就是新译本。新译本是1990年代初期翻译的，那现在也有一段时间了。那现在正在翻译的是中文标准译本 Chinese 这个 Standard Version。所以如果你去这个网上的话，你可以马上可以查到这个。那这个翻译的版本的话，新约圣经已经翻译完了，他们现在正在翻译旧约的这个版本。那其实你如果上 Facebook 的话，他们已经有一个 Facebook page， 这个 logo 这个。他们这个注册的标签 logo 已经也设计好了。那这个中文翻译标准译本，那因为他新约已经翻译好了，那我就好奇，我去看看他们怎么翻译的。好，他们翻译是这样子，第一节他翻译是关于你们所写的事，然后逗点，你们说引号，男人不碰女人是好事。OK， 所以这个中文标准译本这样子翻译的话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翻译跟这个 ESV 跟 NIV 英文版本的话都是这个都是一致的。好，所以当时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就讲说，男人不碰女人是好事情，或者丈夫不碰妻子是好事情。那为什么当时会有这样子这个教导呢？那我几篇讲到以前我提到过，哥林多是在这个希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那希腊的当时的这个哲学的这个思想是二元论的这个思想，在希腊人的二元论的思想里面，把物质的东西看为是坏的，然后非物质的灵里的东西或者是理念性的东西看为是好的。那既然性生活是牵涉到你自己的身体，所以他们就认为这个是不好的一件事情。那这种二元论的这个思想就带来会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禁欲主义，这个 asceticism 禁欲主义，那就是说，所以这一些思想的人就会说，我要这个夫妻之间这种性生活啊，就是不好的一件事情。那另外一种就变成禁欲主义，禁欲主义说，我要反正肉体是不好的，身体的做的事情是不好的，那你怎么样？做的话都无所谓的，这个是没有什么属灵上的这种意义的。所以这两个都是不对的。那一些带着禁欲主义的思想的人开始在教会里面教导说，男人不碰女人才是好事情。这个那保罗对他们的这个反应是什么？保罗怎么样来纠正这样一个错误的思想？这个第二节到第五节，保罗说，但是为了避免淫乱的事，男人应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人也应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对妻子应该尽他的本分，妻子对丈夫也应当是这样子。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全在丈夫，这样子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全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是为了要专心祷告，双方才可以同意暂时分房，以后仍要同房， 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的时候诱惑你们。好，这个是保罗对啊这个哥林多教会这个已经结了婚的这些夫妻啊对他们这样子的教导。所以保罗第二节说，但是为了避免淫乱的事，男人应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人也应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好，那这个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这个有这个字又是一个 figure speech， 又是一个比喻性的言语。这里这个有不是只说他有没有妻子有没有丈夫，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有的话不是，当然这些人他们已经有自己的妻子有自己的丈夫，他们有了，可是他们在避免房事生活，这问题在这个地方。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这个有的话，就是指你不但有配偶，并且你们在过一个正常的这个性生活。所以这个上下文就很清楚，让我们看到这个有到底是指什么。那下文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丈夫对妻子应当尽他的本分，妻子对丈夫也应当这样子。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全在丈夫，这样子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全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所以第三节保罗说，丈夫对妻子应当尽他的本分。第五节他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那这里他在教导什么东西？教导说，就是说你夫妻之间，你这个二人成为一体的这个生活，是你是 owe to the other person， 你是应当给对方的，就是这个意思，应当给对方的。所以这个是二人成为一体的生活里面，你对对方你应该尽的这个本分。所以这个第四节的这个保罗说，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全在丈夫，这样子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全在妻子。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二人一体的这个生活里面，因为你们两个人已经是二人成为一体了，两个不是两个分开独立的生命，而是两个人合一的这样子的这种生活。因为成为二人成为一体的，所以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不是说你跟我二人成为一体的生活，而是我们。所以妻子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主权，全在丈夫，这样子丈夫对自己的身体也没有主权，全在妻子。这句圣经很有意思的，这句圣经在讲，就是在婚姻里面，这个是二人平等的，二人平等的，二人在神的设计，对家庭里面设计的婚姻里面有不同的角色，这是 role 的问题，角色的问题。可是在身份地位上 in term of being， 在身份地位上两个人是完全平等的。这个所以这个是这个非常的这个重要。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所以这个丈夫对自己身体没有主权，全在妻子，然后妻子也是对自己身体没有权主权，是全在这个丈夫。这个是建立在二人成为一体的这个婚姻的原则之下。那我记得我开始讲这一系列讲到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创世纪第二章那里看婚姻，然后婚姻里面重要的事项是二人成为一体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因为新约里面保罗在这里发挥的这个原则，这个教导呢，其实根据婚姻是二人成为一体的这样子，这个圣经的旧约圣经的这个原则一样。好，那为什么今天上帝设立这个婚姻的这个制度？对上帝婚姻设立的婚姻制度有很多的原因呢。有一些基督徒对这个不够了解，因为婚姻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找一个一起来侍奉上帝的这个 partner， OK？ 所以如果你跟一个女孩子找个姐妹求婚的话，你说哎，我侍奉神一个人太孤单了，我需要人帮忙，你来跟我一起走人生道路好不好？这个侍奉这个当然这个原则上也没有错，可是 not just that， 不只是单单如此， OK？ 所以你在找对象的时候，你不只是在找一个一起侍奉的 partner， 这是很多原因里面其中一个。那从整本圣经来看的话，有好几个不同的原因。今天为什么原因？为什么上帝设立这个婚姻？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繁殖 ，procreation， 繁殖。创世纪第一章28节，上帝创造人，然后给人一个命令，说什么？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这是新译本，这是新译和合本说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同一回事情，叫繁殖增多。所以这个 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创造了人，创造了亚当夏娃，这是他的 creation。 那今天人繁殖是什么？是 procreation。 对那这个跟神的国有密切的关系，神的国有密切的关系。为什么这个如果整本圣经在讲是神的国的一个发展的话，那这个繁殖跟神的国有什么关系？在圣经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中东文化里面，一个国王，他要知道，他要其他的人知道这是他管辖区，这是他的国土，那他怎么做呢？他按照他自己的样子去做很多形象，然后把这个形象放在不同的这个地方。哎，那别人看到这个像，那个雕刻像的时候，就知道哦，这里是谁是在这边做王的。其实当时是这样子文化，今天也是如此。所以这个我们记得这个海湾战争，当盟军打到这个巴格达哈巴格达伊拉克的时候，那有一个坦克就把这个萨旦胡塞的这个很大的一个雕像，把它用那个钢缆把它给拖下来，是这样的。所以在伊拉克这个地方，萨旦在那边当头头，所以到处都是他的这个形象。哎，这个不同的国家也是如此。你这个天安门广场上面一个很大的那个画像，那就告诉你，那这里是谁在这边当 boss， 或者起码以前在谁在这边当 boss。所以神把按照他的形象造人，所以人就里面就有上帝的这个形象。那上帝要这个他的国要充满了这个全地，那他做的方法是什么？就是把人里面有上帝形象的人，要人去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当人遍满全地的时候，当初神的这个设计的时候，这个就是让这个宇宙万物都看到上帝的形象，知道上帝是在宇宙里面，他是做王的。所以人的历史是从一个伊甸园里面两个人开始，然后一直要充满了这个全地。当然人堕落了，人堕落了以后，人就与上帝为敌了。那本来应该是代表上帝来管理宇宙万物的，现在人过了自我为中心的生活，那这个就是人堕落以后的这个具体的表现。那今天上帝的救赎是什么？救赎就是把堕落的人，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钉十字架舍命，然后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重生，让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让我们在世界上不同的角落重新恢复当初上帝创造人要人扮演的角色，要人去做的这个工作，就是代表上帝来管理其他的这个万有被造物。所以婚姻的第一个目的的话是繁殖，一个繁殖。所以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如果你结了婚生孩子，这个是上帝给你的祝福，孩子越多祝福越大。那如果结了婚以后这个生不出孩子呢，当时以色列人就认为就是上帝没有祝福你，没有祝福你，所以是个在当时的话就是看到被社会里面就会看成一件羞耻的这个事情，没有蒙神祝福。那第二方面婚姻圣经里面看到的目的是什么呢？我要是为了我们的欢愉，为了我们的 pleasure。这个是雅歌，我们讲过读过雅歌的圣经，雅歌圣经里面这个 Song of Songs 这个雅歌。那我们在雅歌里面就看到夫妻之间的这样子这种生活，这种相爱，这种全人的互相的委身等等，这是上帝给我们诸般恩典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恩典，给我们有这个家庭，给我们有夫妻，在夫妻里面我们彼此来学习尊重对方，彼此来互相来服侍。这个是当初上帝的这个设计。当然今天四个世界堕落了以后，这个现在不是互相来扶持，而是堕落的世界里面是彼此互相利用。所以今天为什么很多婚姻出问题，因为他们主要的出发点不是互相来扶持，不相来服侍，而是互相来利用。所以第二个目的的话是为了欢愉，为了我们的 pleasure。 第三个是什么？是为了 companionship， 为了我们有同伴，我们有同伴。当初为什么上帝给这个亚当给他造一个夏娃？为什么？因为上人说那个人独居什么不好，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 和他相配的这个帮手。所以婚姻的话是为了有同伴、有帮手、有 companionship 那个啊，所以有一些人在这个年老的时候丧偶，那还要另外娶一个，为什么？主要的话是为了老年的时候有一个伴，有一个 companionship。好，所以这是这当然这个同伴里面包括一起来服侍神、一起走天国的这个道路。那第四个原因是什么？是为了有圣洁的这种婚姻生活，为了 purity， 为了有圣洁的婚姻生活。保罗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第二节说，但是为了避免淫乱的事情，男人应该有自己的妻子，然后女人应该有自己的这个丈夫。所以今天上帝创造我们，给我们把我们造成男的，造成女的。那我们这个是上帝造完以后，上帝说 This is good， 这是好的，不只是好，而且上帝说是 very good， 非常好。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上帝把我们造成造男造女。那造男造女的结果的话，就是我们有生理上的这个需要。那上帝的设计是什么？上帝的设计是在婚姻里面来满足我们这样子这种需要。所以保罗说，你应该有婚姻，为什么？避免淫乱的这个事情。那第五个原因，那这个是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五个原因是什么？第五个原因就是婚姻，在基督徒的婚姻里面，上帝要反映出来这个福音 ，reflection of the gospel。反映出来这个福音，因为新约圣经里面教导，就是让我们看到丈夫与妻子的关系，就是给人看到一个图画，与基督与教会之间的关系。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有这样子很清楚的这个教导，丈夫跟妻子之间的关系就反映出来基督与教会之间的这样子的关系。所以有些人他没有机会来教会里的聚会，他来到你家里面的话，然后你这个是基督徒的婚姻的话，假如你教会生活稳定，然后你的灵里面在长进的话，那希望别人在你的家庭里面看到你夫妻之间彼此的这个 interaction， 看到哦，原来这个正常的婚姻应该是这样子的，最彰显上帝的这个荣耀。所以所以我们看到婚姻不同的这个原因里面，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今天上帝给我们有生理上的这个需要，那上帝是在这个婚姻里面来让我们能够得到满足。那这个很重要，因为今天有一些婚姻为什么失败，为什么会有问题呢？其中的原因就是有时候这个配偶把性生活当作一个 reward， 一个奖赏。啊，这个礼拜你都有把垃圾拿出去，然后每天晚上都帮我洗碗，那我就 reward 你一下，我就给你一个奖赏。那或者是有时候用来做惩罚 ，OK， 对你不满意了，好，今天不准碰我啊，等等。所以不论你把这个东西，上帝给你来服侍对方的东西，用来做你对他的这个奖赏，或者是对他的这个惩罚，或者更糟糕的是什么？正糟糕，你把这个东西当做一个途径，一个 means 来达到别的目的，啊，你不给我去买那个 Coach 那个什么 handbag 还什么名牌的这个东西啊，我就不让你来碰我，等等，这个都是不对的。保罗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这个亏负是指很具体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你这个对方的这个二人成为一体的性生活上面，你不可以彼此亏负。如果亏负的是什么？亏负就是你欠对方的，就是这个意思。You owe it. OK，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啊。那这个丈夫与妻子在圣经里面看到了，就是上帝创造我们是彼此服侍的 ，serve one another。而且是我们是彼此互相委身的 ，committed to one another。我们是要考虑对方的这个 well-being。那我们啊，如果我们今天的婚姻是建立在这样子的基础上面，那你这个婚姻就牢靠。可是如果今天我们人对婚姻的这个看法不是去服侍对方，而是自我为中心的，想要透过对方来满足我的这种需要。其实很多的时候不只是需要，是 greed， 是贪，是贪。如果你要把对方当作一个途径、一个工具来满足我们个人堕落了以后这种自我为中心的这种贪欲的话，而不是来全人的来对对方的这个委身的话，那这个婚姻就会出问题。所以我们人堕落了以后，我们自然而然就变成自我为中心，每一个人都没有例外。那所以我们今天需要上帝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然后我们需要被上帝生命要被上帝来改变，那离开我们这种自我为中心的这种生活的方式，而学习怎么样来为上帝而活，为别人而活，这样子这种生活的方式。那这样子这是一个过程的。所以我们需要来在教会里面来学习认识到圣经里面的这个真理，那然后怎么样透过我们的这个教会的生活，团体的这个生活，怎么样来慢慢来学习怎么样来活出这个真理。那为什么当中为什么这个这么重要，在婚姻里面我们学习怎么样来服侍对方，来彼此互相来服侍呢？因为按照这个他的形象创造我们的神，这位三位一体的神是这样子的一位神。那我请问你，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造了亚当，亚当一个人能不能够反映出来上帝的形象？亚当没有办法。为什么没有办法？因为上帝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 person， 亚当是一个 person， 所以亚当一个人没有办法来反映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的这个形象。三位一体上帝是个 community， 是个团体，这个团体，在这个团体里面，这三位一体的神是互相来扶持，去 serve one another， 彼此互相来扶持 ，committed to one another， 彼此互相来委身。所以这是一个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的时候，那我们在婚姻里面，在家庭里面也需要来这样子反映出来上帝的这个 community， 当然这个团体。所以最小的一个 community 的单元是一个家庭，再下去是什么？是教会。在属神的这个单，属神的这个神的国度里面，最小的这个团体的单元是家庭，再大一点的话是教会。所以当我们偏离了上帝的这个当初的这个设计，让它里面有上帝形象的人来反映出来上帝的这个完美的这种品德的时候，那今天为什么就会人很多的时候他的关系上就会出了很多的问题。好，所以保罗说，你这个夫妻不可以彼此亏负，不可以彼此亏负，你要知道怎么样去学习，怎么样去了解对方，然后怎么样去学习来服侍对方。那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教授，他叫系统神学的，所以他读的都是系统神学的书，很难读的。OK， 他说我教了20多年系统神学，他说神学书对我来讲是很容易读，可是我跟我太太结婚有20多年，到今天为止我还难了解他。他说 understanding theology so much easier than understanding my wife。所以这个很多东西我们一辈子要学习的，尤其是上帝的设计里面，很多时候把两个完全不同个性的人放在一起去结婚 ，OK， 绝配，或者完全不一样的个性的话，我叫他绝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付代价来花学时间来了解啊，他的思维方式是什么，他的价值观是什么等等，他做决定的方法是什么，然后设法来怎么样来互相来包容彼此，互相来迁就。好，那在婚姻生活里面，这个夫妻不可彼此来亏负啊，学习了解对方。那有没有特殊的情况之下是 exception 呢？有，第五节保罗说，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是为了要专心祷告，双方才可以同意暂时分房，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的情不自禁的时候来诱惑你们。所以这个是保罗说在某一些情况之下，这个在这里他用了这个 这里用的是专心来祷告等等。那在双方同意的情况之下，那他们夫妻之间的这样子这种性活可以暂时的是这个分房。那到了当然分房这里又是一个 figure speech， 又是一个比喻性的言语。那这个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仍要回去来同房。这个今天为什么有一些婚姻它出了问题？为什么？因为夫妻两个人分地，在两个不同的地方来居住，那有的时候是几个月，有的时候是几年。那当夫妻两个人那样不只是分房了，而是说在两地不同的地方来居住，时间久的话，那这里就有一个危险。这个危险是什么？危险是第三者可能就介入了。这个第三者介入可能是肉体上发生的关系，那可能不一定肉体上发生的关系，可是感情上这个已经牵入到一个第三者进来了，所以搞到最后的话婚姻就出了问题。所以保罗在这里的这个警告说，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的时候来诱惑你们。当夫妻两个人在长期的在两个不同城市的居住分开挺远的，所以这个婚姻里面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来过二人成为一体的生活，你这个 companionship， 你这个同伴就没有了。 OK， 那淫乱的事情再下去的话，你 physical need 生理上的需要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再下去的话感情上你有空虚，那然后第三者介入，最后的话导致就离婚。所以作为牧师的这么多年，很多时候我看到夫妻在两地居住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就挺担心的。但有时候这个有时候我看到就是为了事业或者为了工作，或者是为了绿卡，或者是为了求学，或者是为了留学等等，夫妻两个人在两地不同的这个地方居住，那我就担心这个久了以后可能会有问题。因为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的时候来诱惑你们。有的人他留学最后学位拿到了，婚姻也没有了。所以这个圣经给我们的这个警告说，我们要注意的，要提醒的。那我们知道这个过去在国内肯定有一段时间，很多时候夫妻两个人为了户口的缘故或者为了工作的缘故，长期居住在两个不同的城市里面，一年可能只见了几次面，长期在两个不同的城市的居住，搞到最后的话婚姻出了这个问题，就是因为违反了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原则。好，刚才这里讲的是保罗对已经结了婚的这个主内的这个夫妻，对他们的这个怎么样过着正常的夫妻的生活的这个教导。对，下面保罗要教的是对象是谁呢？是那些丧失配偶的人，丧失你配偶的人。具体来讲的话，就是指这个官夫跟这个寡妇，指这个 widower 跟这个 widow， 官夫跟寡妇。第七节，保罗说：“我愿意人人都像我一样，只是个人有个人从神得来的恩赐，有人是这样子，有人是那样。但我现在要对未婚的人和寡妇说，他们若保持像我这样子就好了。如果不能自制，就应当结婚，因为结婚总比欲火焚身好。” OK， 那保罗在这里提到，这个。第八节，保罗说：“我现在要对未婚的人和寡妇说。”其实在这里，这个未婚的人的话，不是指单身的未婚的人。这里讲的这个未婚人是这个丧失了配偶的这个男人。那这种人跟寡妇两个加在一起的话，就是指丧偶的这些人。单身的呢，那个是第七章下半节的时候讲的是单身的，还没有结了婚的人。那这里讲是结婚以后然后丧失配偶的，那保罗在这里这个教导是什么？保罗说我愿意人人都像我一样，只是个人有从神那里得来的恩赐， 有人是这样子，有人是那样子。我现在对未婚的人和寡妇说，他们若是保持像我这样子就好了。所以保罗在这里他说愿人人都像我一样，他说他们若保持像我这样子就好了。所以反映出来保罗自己的婚姻状况。那保罗是什么？保罗是他妻子过世了，很简单，妻子过世了。那他过世了以后，他选择上帝给他有这样子的恩赐，然后他选择不再去娶另外一个。那其实如果我们看保罗一生的这个侍奉来讲的话，他其实他这个上帝给他这个恩赐是很合理的。为什么？因为他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不久了，他是跑来跑去的，但是跑来跑去在不同的地方开教会，开了教会以后就待那边一段时间，然后栽培同工，安立长老，长老安立完了以后他就走了，他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而且他在传道的这个过程里面跑遍了整个地中海，而且很多时候是下监牢的，然后被人鞭打的等等。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他带一个老婆跑来跑去，然后又有孩子的话，那这个对老婆孩子的话都是有亏欠。所以保罗说，这个我是现在是选择了上帝给我这个恩赐没有去结婚。我们知道保罗他是一个很虔诚的犹太教的人，他本来是很虔诚的犹太教的人。所以这个虔诚的犹太教的这个人，他们都是男人的话都是要去结婚，而且要去生孩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不去结婚不生孩子的话，你是抗拒上帝的命令，说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所以保罗我们知道他是法利赛人背景的，他是法利赛人里面的法利赛人。那法利赛人他们都是结婚的。所以那保罗一方面他自己有这样子独身的这个恩赐，那另外一方面他也认识到这个他这样子独身的是一个恩赐。第七节他说，只是个人有个人从神那里来的恩赐，有人是这样子，有人是那样子。那恩赐的意思，英文叫 gift， 恩赐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说上帝给某一些人特殊的情况，给他有这样子的恩赐。这个恩赐不是说每个人都有了，如果每个人都有，这个就不叫恩赐。那保罗说，我有这样子独身的恩赐，我选择不去再婚，可是不等于说其他的人也应当如此，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每个人都有神那里来的恩赐，有的人是这样子，有的人是那样子。所以有的人他丧偶了以后他有独身的这个恩赐，那有的人没有。那有的人他可能有一段时间有独身的恩赐，那后来他没有。 OK， 我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我们主日学，我们这个刚刚读完这个 Murray， 这个 Murray 的这个那写的那本书这个前第一个部分，这个 Murray 是很有意思的。我们这个弟兄 Murray他一辈子大部分的时间他是单身一个人的，从来没结过婚。那 Murray 这个人呢，他是在1898年生在苏格兰 ，OK， 所以是欧洲那里的苏格兰。然后他年轻的时候跑来美国留学，留学的时候他在 Princeton 这个大学里面的神学院，他在里面读。那他是跟当时的这个神学家名师一个是 Voss Gerhardus Voss， 另外一个是Machen， 这两个都是当时的很有名的这个神学家。那这个 Murray 一定学习不错，因为他毕业以后，那 Princeton 神学院教授就留下来请他来当这个 faculty。 OK， 所以这个人他从几岁开始当教授，神学院教授呢？从32岁开始起，32岁这个人就当了神学院教授。那教到几岁？教到68岁。68岁的时候他退休了。他一辈子在他32岁到68岁在 Princeton 神学院跟 Westminster 神学院这两个神学院教书。68岁退休以后，这个他在回去苏格兰，68岁退休回去苏格兰，69岁的那一年他第一次结婚。当了新郎。那不只是如此哈，69岁他当第一次结婚。然后呢一连生了两个孩子他太太生的，不过是不是他生的。那他这个回天家的时候是什么？是77岁那一年。所以他老年的时候享受了婚姻生活，还生了两个太太，还生了两个孩子。所以他1975年的时候才回天家。所以看到这个 Murray 这个人有一段时间上帝给他有这样子独身的恩赐。 那后来的话就结了婚了。那保罗对那些官夫跟寡妇没有这样子独身恩赐的教导是什么呢？第八节，他说：“我现在对未婚的和寡妇说，他们若保持像我这样子就好了。如果不能自制，就应当结婚，因为结婚总比浴火焚身好。”所以保罗说：“我要你们是有这样子各种不同的这个需要，那你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去结婚，鼓励他们去结婚。在新约圣经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五章24节。”那保罗对寡妇这样子教导，所以教会里面这样子教导。保罗说：“我愿意年轻的寡妇结婚，生儿育女，管理家务。”所以，保罗对这方面的这个教导，那是鼓励那一些丧失配偶的，那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他们可以另外再去找这个对象。那些已经结了婚的。这个那些人怎么办那些已经结了婚的这些人怎么办？就是没有丧失配偶的。这个第十节保罗说：“我要吩咐已婚的人，其实不是我，而是主吩咐的，妻子不可离开丈夫，如果离开了就不可以再嫁，不然就要跟丈夫复合，丈夫也不可以离弃妻子。”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会提到这个呢？因为很可能当时这个那些教导禁欲主义的这些人，他们在教导说，这个男人不跟女人发生关系，这个才好。那保罗说，这个那当时那些已经结了婚的人，他们可能在想，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最好是什么？最好我就离，跟我老婆就离婚了，跟我的配偶就离婚了，或者是分居了。OK， 如果是这样子，离了婚以后，我们就不在婚姻生活里面，那就没有彼此亏负的问题，我们就可以避免有这个肉体的这个关系。那保罗对他们的这个教导说什么？不可以离婚。OK， 他说妻子不可以离开丈夫，如果离开了就不可以再嫁，不然的话就要跟丈夫复合 reconcile。OK， 丈夫也不可以离弃妻子。所以保罗说，那个教导其实是不对的。OK， 这个禁欲主义教导是不对的。你已经结了婚了，你的配偶基督徒，你不可以离婚，你要你要在这个婚姻里面继续来是服侍对方，来委身于对方。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看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再往下看的话，保罗在讨论，在一个家庭里面，如果有一个人信主的，一个人没有信主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应该怎么去处理。当然这个这里的话，特别是指本来这两个人都没有信耶稣的，后来其中有一个人信了，如果一个人信了，另外一个人还没有信的话，这个情况之下应该怎么办。好，我们今天就听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给我们你自己的话语，也让我们知道在婚姻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过一个荣耀你的这个生活，让我们这个不同的家庭，我们都能够因为耶稣基督你自己的生命，还有你透过圣经的教导，愿你自己在我们身上，你继续来做更新的工作，也感谢主，你跟我们。有家庭的这个生活，给我们有配偶，我们也知道主你也给我们有不同的弟兄姐妹和独生的这个恩赐，我在这一切在你眼中看为都是好的，就祝你继续来教导我们，透过你的圣经，让我们明白你自己的心意，明白圣经的原则，明白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家庭里面，你要做更新的工作。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Amen。 好，请大家起立，我们用圣诗321首来回应今天的信息。 我心是否疲乏多苦，总找不到光明，仰望救主变得真光泽，生命充满自由丰富，举目注视主眼。 仰望他慈爱的脸容，世上万物转眼都要飞去，永远长留救主的恩光。今时如主知道天成，主已经过，我必跟随。罪在我身上不再有权势，靠主能力克服一切。举目注视主耶稣，仰望他慈爱的脸容，世上万物转眼都要飞去，永远长留救主的恩光。主的言语永远不改变，信他应许必得实现。我要传扬他全备的救恩，使凡信者免至沉沦。举目注视主耶稣，仰望他慈爱的脸容，世上万物转眼都要飞去，永远长留救主的恩光。 下面是奉献的时间，奉献是基督徒的本。